下这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

刘金蝉在西鹊桥被人害死。燕军，这生死簿上已有登录，五殿之中为何不见刘金蝉之功？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有暗鬼身世？ 大人，此已差矣。人间地府损寿刀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点火来暗鬼闹凶魂不完，当阴曹 燕军啊，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心小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大人不打三日惊， 一副不应命，只有两国使臣 望乡台，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安，达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有了。 金蝉相见，再把狗判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心。 你 Thank you. 悲惨，那就是受罪的士兵叫阴山，刘金蝉一定在那乡生难，高枕今要日红雪露潭桥王 什么情小生遭难， 光顾自光自怜，色胆包天却狡辩，刀骨受死的悲惨，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会巫山碎莲。 血淋淋。 县城官，一来一梦，大阴四方， 红大刀下。